部分的影片是我看过的，所以我会多聊两句，但有一些影片是我没有看过的，就交由大家来评判了。听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就可以添加关注发送过来了，或者在微博当中搜索我们的 FM986 音乐随心听就可以关注了。美人鱼这部电影应该大家会看过了，当时很多人都说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我们一定要去电影院去支持，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去看了。但整场电影看下来哈，就像很多以往周星驰电影或者是周氏的喜剧一样，除了一些集体的跳舞以外，剩下的还是过去的配方，过去的味道。效果当然是有的，但有一些笑点呢我确实是笑不出来，有一些重复的笑料哈，总之不是那么的让人发笑。电影的体验特别的怪异，就是刚刚说这种，而且还有老掉牙的这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尴尬，有些莫名其妙哈。但这部影片呢在家里现在应该可以免费观看了，喜欢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再来说说这一部《功夫熊猫三》吧，动画电影这个《功夫熊猫》系列嘛，所以也是看了，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在过年那段时间吧，后来看了看，它确实是在1月29号在中国和北美同时上映的。这部片呢是接续了《功夫熊猫二》的剧情，围绕着大熊猫阿宝去探寻自己的身世之谜的过程中，重新遇到了自己的爸爸。当时两个熊猫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还挺好玩的，包括熊猫村的一些情况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新鲜。总之是一部不功不过的动画电影嘛。来听听这一首来自潘伟俊和周杰伦的《Try》。 So you try, you hope they'll see. If on this brand new day you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the same old street, you will see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来自常石磊的这一首演绎《我我》，这是电影《二十八岁未成年》的一个主题曲。其实，在最开始这部影片的 MV， 就是刚刚这首歌的 MV 出来的时候，我是非常期待的。但是，观影体验并不怎么样。这样说吧，其实这部影片讲的故事比较简单哈。十八岁的女主角呢，当时是爱上了男主角，两个人在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本来可以这样结束了，但是在28岁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结婚。所以女主去逼婚了，逼婚之后呢，男主却认为是他们感情麻木需要分手。故事的三观在这里就开始歪掉了。明明是男主负心，为什么女主要不断的通过一些折腾啊，去找回自己的本心，这样最后成为一个出色的设计师呢？而且还要赢回男主的心，有一些难以理解哈。但不管怎么说，他讲的应该就是一个18岁和28岁的这样一个故事了。在18岁那年，我们可能会和一个骗子聊40多分钟，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甚至相信他去满足他的条件。但是在28岁的时候，我们可能一打眼，甚至说两句话，不说话都可以分辨出来他是一个骗子。这是时间教给我们的，岁月教给我们的，也是我们见识到的。人活在世，可能需要的就是28岁的智慧和18岁的勇气。继续来说啊，下面这部影片还是动画电影。但它是一部在2016年获得了很多奖项的动画电影， 没错，就是《疯狂动物城》。故事讲的是所有的哺乳动物和谐并存的这样一个美好世界当中，朱迪兔，兔子朱迪呢，他从小的梦想成为一名可以去惩善扬恶的刑警。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呢，他最后成功从警校毕业，进入到了动物城的警察局。但没想到这里是大型肉食动物的领地，作为第一只也是唯一一只的小型食草类动物，他遇到了怎样的故事呢？故事就这样展开了。我们也发现在这个故事当中确实有一些烧脑哈，因为本来我想就是放松下心情去看动画电影，确实我也很喜欢看动画电影，但没有想到迪士尼真的是让我们一点也不失望哈，把这个故事讲得特别的精彩。最后呢，朱迪兔是和狐狸尼克两个人幸福在生活在一起了，这样一个结局哈，是童话的大团圆结局。而这一首来自 Shakira 的 Try Everything 也是影片的主题曲。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186。 万里长征人未 红和谭维维的缘分一道桥，就像我在最开始说的时候一样，就是很多影片他会邀请一些我们难以想象的这些歌手来合作，比如说是王力宏和谭维维两个人带来了刚刚这首歌的演绎，就让人特别的惊喜。当然了，这部影片相信你们也知道是哪部影片了，没错，就是长城，张艺谋执导的这部影片哈。那其实这个两部影片，接下来两部影片可以放一起说哈。下面这部影片是《我不是潘金莲》，来自冯小刚，两大著名导演。那《长城》这部影片应该是口碑破盖了哈，因为当时呢，很多人都在说这部影片到底在讲什么呀？长城上打怪兽的故事。作为魔幻电影的话，它的战争的场面的处理呢，有一些不痛不痒的感觉。简单来说，就是很多观影的人他看不到任何惊心动魄的这种点的存在，甚至还有一些就是那种一大群的士兵感觉就是很简单的那种复制粘贴的样子，这样的景象去出现了。哎呀，总之让人有一些不知所谓哈。这就是《长城》这一部影片，他想说的是在古代呢，一支中国的精英部队为了保卫人类，在长城上和怪兽饕餮进行生死决战的故事。嗯，据说还会有续集哈。而《来日方长》呢，这首歌是《我不是潘金莲》的推广曲，是来自薛之谦和黄龄的《来日方长》。 有些东西

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How far I'll go， 来自 Alessia Cara， 海洋奇缘的这一部主题曲哈。刚我看到这部主题曲的时候，其实特别的开心，因为觉得特别的清凉，夏天的感觉。这部预告片，然后觉得是一个特别神奇的故事。在这里先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来盘点一下2016年的这些影视剧，我们听的是主题曲哈，所以就顺便说说这些电影了。海洋奇缘这部电影呢，还是迪士尼出品的，而且是在迪士尼在2016年的年底去上映的这样一部影片。我发现我真的是特别爱看动画电影哈，包括这个海洋奇缘，当时的时候呢，就觉得可能可以复制疯狂动物城的那个成功吧，就去看了。它的故事比疯狂动物城要简单一些，讲的就是一个女孩，她叫 Mana， 然后呢，当时是她在这个小岛呢。因为发生了一些变化，受到一个岩浆恶魔，他进入了疯狂状态，然后太平洋上各个小岛都面临着毁灭的威胁，所以说他要出海去找到半神毛衣。后来呢，这个毛衣呢也是和他一起去对抗了很多的危险，最终是把这个他偷了的这颗心还回去了，这悲体之心。这部影片呢也是迪士尼我觉得是很少见的没有男主的这样的一个影片哈，也不算是没有男主，就是最后男主和女主的故事线不明确，没有他们俩在一起的这样画面哈。很多人吐槽说可能是因为毛衣的形象有些太狂放太粗野了。再来说一部动画电影，还是和大海和海洋有关，其实和水有关哈，《大鱼海棠》。 这部影片相信很多人在电影院也看到过了。这部影片其实我对他的印象很早的时候，应该是在当时那会儿刚上大一的时候吧，那会儿看到他一个出版的 Flash， 当时那个大鱼的 Flash 呢，国产动画还可以达到这种程度，所以特别期待。但没想到之后就不断的跳票，然后也没有出现一个成品的电影，直到2016年这部电影上映了。对于一部电影来讲呢，这个卖情怀是一个比较低端的手法，除了像暴雪娃娃，对吧，卖动画电影依然可以。近年来很难看到其他靠情怀去成功的电影，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曾经很流行、接受度很广的这样一种 IP 去做成影视，那么很多时候呢，不卖情怀也说不过去。所以《大鱼海棠》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又不在此列，因为它的制作是非常精良的。来自周深的这首《大鱼》，让我们重回到《大鱼海棠》的世界吧。 向你流淌去。

其实这部影片提到他的话，一定要提王家卫、张嘉佳。那里面有梁朝伟、金城武、陈奕迅，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咖。其实当时看到预告片的时候，我是特别想去看的，但很多影片现在也只能看预告片了。这部就不得不说是这样一部影片了。影片讲述的就是金牌摆渡人酒吧的老板陈默和合伙人管春去拯救情感落水者的故事。它是在2016年的12月23号在内地上映的。那这部影片的口碑也是透该了。再说一部张嘉佳的参与的电影吧，就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时是先出了这部电影，后期才有了这部《摆渡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也说是张嘉佳式的这种鸡汤文字充斥着哈，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吧。我作为一个电台主播去看了这部电影，有很多人问我电影怎么样哈，我说呢，其实就是你经历过的就会成为你所感受到的。那这部影片讲的是爱情故事。不得不说他的编剧能力呢，张嘉佳他确实在构建整个故事框架内容方面呢还是有一些乏力。原著里面的三个故事呢都是比较零散，很难连到一块去，电影出来的效果其实还是可以的。故事呢也基本明确，人物的主线相对是清晰的。我觉得更美的是它更像是一部重庆的宣传片啊。哎呀，很多观众会说这个台词特别的尴尬，就是特别的文艺，特别的鸡汤。鸡汤文字呢听听看就好了，如果把生活活成鸡汤那可能就有点水了。来自李荣浩的这一首《不说》。 只是不美不好都不说，人说心有刀割，钻石有琢磨，感谢那些人擦过刮过，帮我苦难修成正果，品尝过的事消化成温暖情歌，等着你伤心时候点拨。我好像没心没肺，只是不满不足都不说，人说心有刀割，钻石要琢磨，感谢那些人擦过刮过，生活才有更美轮廓，干了每滴寂寞进化成更好的我， 是要琢磨，感谢那些人擦过刮过，生活才有更美轮廓，看了每滴寂寞进化成更好的我，等着你在我世界路过。 来自李荣浩的这一首《不说》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度过版主题曲。那今天要说的最后一部影片就是《驴得水》。这部影片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如果是没有开心麻花这几个字啊，很多人会把它归到那种国产烂片的这样的一个档位里。但因为是开心麻花出品的这样一个品牌效应，在他之前那一部是《夏洛特烦恼》，当时我就觉得，哎，第二部那我应该去看看，是不是也是喜剧呢？但看了之后就觉得有些悲伤哈、啊。开场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没有开心麻花那种高密度的笑料的分布，但会有一种和开心麻花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出来了。驴得水他各个角色都有自己设计好的这种包袱，他们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性格，去演绎自己的故事。这部是一部严肃喜剧，所以有很多意料不到的地方去发展，情节还有这个角色性格去冲突去升级，才变成了这样一部荒诞的喜剧。当这些性格的人被我们熟知，在这个社会不同的情况下去逼出了不同的表现的时候，它又是一部讽刺的喜剧。讲个笑话你可别哭，这个荒诞的开头，荒诞的结束，最后呢结局非常的悲剧哈。一开始可能还说是喜剧抖包袱，到后来就完全变成了想哭却哭不出来，就一块石头压在心上那种感觉。而来自任素汐的这一首《我要你》就是影片的主题曲了，来听听看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